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送给已经像鸟儿一样飞翔起来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啊。 下班了应该想一想，就是今天晚上该吃点什么呢？ 为何你每天节目一开始都要提到吃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是胃开始咕咕叫了已经。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要提醒大家晚上一定要吃好一点是吧？ 嗯嗯，对得起自己的肠胃。 对，然后提醒大家这样，然后自己在那边拼命减肥，这样合适吗？ 不厚道的建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我觉得具体吃什么大家自己定，但是福利我们说了算 啊。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对，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悦享四季第十二场的活动，时间呢9月15号，地点是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每天会派送8张门票哦。 嗯，今天我们要互动的内容，我觉得，可能需要你想一想。 嗯， 你觉得这个幸福是什么？ 哦， 这个命题好大呀， 这感觉像进入到央视的这个系列阶段 啊。 你幸福吗？ 哎，在这个对对，我觉得每个人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 是的， 对，你可以试着描述一个场景，这尽管听上去有些难，但是想要获得门票吧，是不是稍微多写点字儿也没关系，啊， 对，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告诉我能取悦你最幸福的方式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一首很甜的歌， Candy Kisses。 黄色的高山脚飘，甜蜜正在持续燃烧。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 我的爱为你发烧，不得了，谁比你更重要？你眉毛一挑，世界地动天摇。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 各位下班快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首先我们先来说两个最新推出的综艺节目。 对，因为最近这个亲情观察类节目成了新综艺的一个节目形态。 对， 之前有那个我家那小子，就是请各位妈妈们在演播室里观看自己儿子独居生活的记录。 哎， 现在有另外一个综艺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 对， 就是请妻子踏上浪漫旅行，然后请丈夫们留在演播室里观察他们的表现。 哦，就是隔空对话啊。 对， 其实有张杰和谢娜，然后陈小春和应采儿，然后这个郭晓东和程丽莎，傅辛博和颖儿，然后这个四对夫妻呢，这个婚龄不同，相处的模式其实也很不一样。 对，但是彼此之间好像又找到很多共鸣，不得不感叹一下，说这个夫妻之间相处之道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呢。 真的是，每个人的相处模式不一样，重点是两个人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 契合点， 对，你们能共同去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啊，但是我们说到想要结婚呢，其实你必须得先有恋爱，对不对？然后这个美味传媒最近推出的婚恋题材的新节目叫《请与这样的我恋爱吧》 啊，这档节目呢是什么呢？就是邀请了四对90后的单身男女，通过轮流一对一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观点，最终选择一位最想进行下一次约会的对象 啊。反正参加节目的这个女生里面有什么美妆博主啊、编剧啊，还有一位就是之前有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在这个周董的演唱会上，diss 前男友那位小仙女， 对，记得， 好吧，她也出道了，算是吧。 对，而几位男生也是表现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有清华毕业的精英男，还有忧郁系的插画师，还有运动型的耿直 boy。 所以这档节目当中可能突出的点和其他的婚恋节目有所不同，就是在于打造这个直来直往的性格。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看法经历啊，直言不讳的去进行沟通，重点呢就是这样的我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啊，接受本我，我们才有恋爱的基础，对不对？ 听起来还有点甜的。 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最幸福的 有点甜。哎，是汪苏泷和八一七五的合唱啊！ 是，而且陆续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自己关于幸福的看法。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怎么叫我们点个名吧？ 基本上都是我觉得我们节目的非常忠实的听友，感谢你们。哎，你对这个甜的概念是怎么去理解的呢？就是尤其是女生是觉得这个生活就是稍微有一点甜就好，还是每一天都就必须得超甜的、超甜的、超甜的这样的恋爱才可以维持下去？ 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平常很无聊的话，时不时的冒一下粉红色的泡泡就可以了。就是在你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时候，吃一块糖的滋味，才能知道糖到底有多珍贵。 吃口芥末不行吗？ 这恋爱的有点特别， 辣着了、啊。好，刚才我们说的是两个节目，接下来推荐两本新书，因为又到星期三了啊。我们推荐两本书，一个是科幻小说啊。最近我觉得好像我们推荐特别多的科幻佳作，秋意越来越浓啊。现在觉得科幻小说春天又来了，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样类型的小说，比如说科幻短篇集叫《银河边缘001奇境》，豆瓣的评分很高， 对，达到了9.8分。而且《银河边缘》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科幻杂志，这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他合作的，而在这个精选杂志的优秀短篇同时，又加入了几篇中国科幻家的力作。所谓就是这一次的小说集当中有很多都是脑洞大开的大师之作，就对了。 上次我们节目自己推荐了那个《时间不存在》，那个也是短篇的科幻小说集，讨论的是跟时间有关的一些内容的小说。 对， 但是我只是看了那个开篇的序，就已经觉得说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得不太懂，是不是？ 他会给你讲时间的轴啊，时间、空间什么的一些物理学的概念，好吧？ 所以这本小说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个题材可以突出，比如 说好， 什么人类废土啊，推理科幻呢、 之类的吧。 对， 哎，好了，第一本推荐完，我们再来看一本吧。 还有一本就是要和大家推荐的文学青年会比较感兴趣，叫做《春天》，这是著名的青年作家阿乙的短篇小说。 对，阿乙是70后作家，他本人其实成为作家的经历也很传奇，因为原来读的是警校嘛，然后就分到这个江西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儿啊去当民警，然后呢觉得说，哎呀，这样的生活好像一眼望到头了，又不太符合自己的个性，然后就辞职然后又去大城市做媒体啊。 所以说这本小说就是他一边工作一边打工之余写的小说，是不是？然后就是根据以前当民警时候积累下的一些生活素材，所谓的这本小说就是创作题材是比较犯罪类的。 对，我们从小就学过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很多人都很喜欢，适合下班路上听。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So close, 100 miles. 的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有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感慨一下，其实我只是坐在直播间，而并没有像你们一样在移动当中，我也会想说人生如此之匆忙啊，就是一年的时间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我好像跟他突然定睛这么一看，哇，现在已经马上要到十月份了。 对，等稍后的这个王牌先发现的时候，你更会有这种感觉。 哇，是吗？反正就是秋风渐起的时候呢，人往往容易会想到一些，比如说 往事， 大闸蟹呀、啊。怎么给折回来了？对，就感春悲秋呢，只是一方面嘛。 嗯， 更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只是会很容易想要去在这样的合适的季节去做一些合适的事， 嗯， 对吧？ 比如说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幸福是什么？每个人的定义可能都是有所不同的。 对，就不用忧伤，只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感悟啊、探讨之类的。 对，请将你所谓的幸福编辑一下，或者说以简短的一个词汇告诉我们都可以，然后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就可以了、 重点是送我们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门票。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 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少包括还有暴露年龄啊，去听 Walkman 的时候都知道，你要听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边听一边跟唱， 是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唱跑调，而且你自己破音也不知道。 就是什么叫做幸福？幸福就是老白恰巧在我的身边跑音的时候，我戴上了耳机。 这不叫幸福，这叫把柄，好吗？我以为你戴着耳机没有在听我在干嘛，我就跟着唱。 我希望你快乐。 我告诉你，这都算小事儿。以前我唱那个老狼那个叫虎口脱险的时候，比这个夸张多了。还有那个这个同桌的你，不是同桌你，那个昨天我们放过的就是模范情书。 模范情书， 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 嗯，你怎么唱的？ 不行，不。不可以，不可以复制啊！ 偶像包袱掉一地 啊，已经掉了就掉了吧，哈哈，这个到饭点了啊。好，这偶像包袱和饭点有什么关系？ 到饭点了，我们刚才就除此之外，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 没有想，对，就是到饭点了，有可能你就是饿了嘛，吃东西，万一这个一不小心，咔，一个东西掉在桌上了，也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 嗯， 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此时此刻把刚才的大俗拉回到大雅上面来。 是的，是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这次的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等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时光，就是要和大家度过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夜晚。 对，刚说完吃东西的时候掉桌上的事儿，然后又说音乐会，有何不可呢？这个音乐会啊，其实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的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赢取门票。已经有些朋友收到我们的领票的微信了，这个短信了啊。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就让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认为的幸福长什么样子，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啦。 曾经有段时间觉得幸福是你收到一封来信的时候。 属于我们的奇迹，我要给你星期三。 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你可以听到一首你很久都没有听到歌的时候，你会有发自内心的 窃喜、 喜悦、窃喜，不是惊吓吗？ 闪闪 自己 就是我呀， 打雷要下雨雷哦， 下雨要打伞雷哦。这首歌出自哪呢？ 我这种时刻要在展现当中展现自己的幼稚这件事情，我其实自己也是不接受的、啊、 挺拒绝。 这是动画片《海尔兄弟》里面的歌词。 对、 啊、对， 也是不少80后和90后的经典回忆。 对， 而且现在我们关注到就是95年版的这个《海尔兄弟》是中国第一部科普动画长片。 对，当时获了很多奖，金童奖啊、嗯、包括代表中国电视观众最广泛认可的金鹰奖。 对，但是最近传来消息说新版的《海尔兄弟》动画叫做《宇宙大冒险》将定于9月17号正式开播。 对，而且《海尔兄弟》还发布了两张定妆照啊。 这个定妆照很雷人，因为 对呀、啊，之前那个形象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一想到海尔兄弟，马上想到就是啊，是吧？不冷吗？啊，能不能把衣服穿上啊？ 但是现在就是真的是把衣服穿起来了，啊、很多朋友都不认识了。 就是还是一个黑头发，一个黄头发。头发呢就是打了发胶一样哈，就是高高竖起来，打了发泥。而且这个原版当中呢，光了上身嘛，刚才说哈、嗯，新版呢都穿上了太空服。 就是兄弟俩的长相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图片上显示，兄弟一个人叫小海，一个叫小婉。 这个真的穿上棉袄了。好吧，这个定妆照发布以后，很多人热议，也说很期待啊。 嗯， 但是还有相当多的网友说是看着海尔兄弟长大的。 对，现在兄弟俩已经穿上衣服，颜值也变了，有点毁童年的意思。 对此，海尔兄弟的动画片的这个公司发言人说呢，他们穿太空服是因为有科幻的背景、嗯、制作前还特别跑到小学和幼儿园调研。而对于网友的看法，他们表示说会继续调研，继续征集参考意见。 其实说的严重一点啊，就是小朋友日常接触的动画片啊，还有科教书的插图，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培养着小朋友的审美品味啊。 其实我倒觉得有一件庆幸的事情是，小的时候包括很多80后90后骄傲的是、嗯、小的时候看过很多美术水平很高的动画片。 是的， 小蝌蚪找妈妈呀，像这个大闹天宫啊，包括还有什么 学墨画风格那个山水情 啊，等等等等吧，包括像什么天书奇谈啊，反正有一些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动画片。 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结合到刚才我们分享的那首歌，就以从以前的展信佳到现在的在吗，还有从以前的海尔兄弟到现在的小猪佩奇，都发生了什么？ 仁者见仁吧，反正我觉得什么羊啊熊啊什么光头强啊，反正我是不建议我的孩子看。 下最大的街，我要爬上一座天梯，摘星星耶耶耶，我不管完美是什么，唯一是什么，每天我是什么无所谓，如果爱没有那么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也不会懂我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转，你不是可以说你爱我吗？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的新发现，看看艾科最近发现了什么。 哎，今天我要卖个关子，因为我要隔空和另外一位男主播对话。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你想看看小时候穿着开裆裤的自己吗？或者说你想知道长大之后自己长什么样吗？还是想说未来的未来我们会去到哪个地方呢？全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时光机，但是或许虫洞可以帮到你，它就是连接宇宙遥远区域间的时空细管，也叫做时空洞。虫洞呢，是在1916年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弗莱姆首次提出的概念。1930年，由爱因斯坦还有纳森·罗森在研究引力场方程时假设的。他们认为说，通过虫洞可以做瞬时的时间转移或者时间旅行。当然了，今天的重点不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虚无缥缈的猜想，而是今天早上看到了一篇推送，哎，我发现了什么。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ime Machine 啊，时光机器。我现在想带着你们一起搭乘时光机器，回到一个你想要去到的地方。当然，有可能仅限在音乐中啊。你知道，广播的发展首先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爱电台，相信你们也如此啊。中国的电台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对，20年代初，那时候在上海。那是在应该是在19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电台在上海发生了啊、哎，所以呢，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就是哎，好像在那个时候在十里洋场，然后在某一个洋楼，哎，然后呢，有人正在听着周璇在那边浅吟低唱。 等公司驾车。 此刻就在电台复活节，在敦煌。如果我们想象可以发生一个时空折叠的话，你可以在你所收听节目的场所里面，试着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哎呀，这个你没有告诉我，这个 不要打断他。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已经在老上海了。 虽然说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完整的版本，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好奇当时的直播长什么样呢。不管虫洞是不是存在，它都是一个有关于时间的命题。那么此时坐在直播间的老白听到自己的声音，有没有一瞬间仿佛进入到虫洞的感觉呢？ 现在我的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欲哭无泪还是什么？ What？ 三个问号。 对呀、啊、What？ 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推送了，我觉得说这个素材放着真的有点可惜了。 OK 啊、 uh. ，嗯，而且这一段我觉得是比较精彩的。其实我为什么说另外一个男主播呢？因为你在其中，你说你自己是自诩18岁，所以他叫小白。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 这其实是在敦煌的声音，是不是？ 对对对。 前段时间那个电台复活节的片段， 嗯， 回头不行把这期节目可以再截出来给大家听听看。 是的， 嗯，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那什么，那咱们待会儿也抛一个问题出来好不好、 啊、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虫洞先出来了哈、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自在我的心弦，陪我直到永远。纪念每一天，守护每一夜，无怨无悔为你奉献我仅有的一切。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在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海哥。 接下来登场的是谁呢？我们也之前可能也没有跟他通过话、是我们刚才挑选的一位答对预热题的听友。 对，是一位女生应该。Hello，Hello，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是小燕子吗？ 啊，对，你好，白杰海哥。 他的头像是惊恐的猫。 我觉得 啊，对， 小燕子，我现在脑子两首歌， 五阿哥 一首。你看，你看，我们的年龄差距，你说我想到的是小燕子，太老派了，太老派了。 对， 哎，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 Hello， 就是今天接通他的电话，他的声音略显有点冷静。 没有， 嗯， 不是每一个小燕子都得是那种，是吧？ 叽叽喳喳的， 叽叽喳喳。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不是那个样子的。 哦， 这个小燕子是。 啊，其实我很激动，但是因为场所的问题，我不至于声音太大。 你在哪儿听节目？你在哪里？ 哦，我现在是在办公室。 在办公室？ 现在还在加班吗？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属于互联网。 互联网哦。 嗯，现在办公室还有别人吗？ 对呀、啊。 还有很多人都在加班。 哦，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要是引导他唱首歌，会是什么效果？ 他把那个收音机看的声音稍微大一点。 嗯，小伙伴别使坏了，咱们赶紧，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这样别人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嗯啊、 加油， 是吧？哈、啊， 嗯，好， 好，嗯，因为你接到了一个这个什么平常的这个银行的打你的 调研、 啊，加油，白给100块，就在娱乐最王牌。200现金红包，从第一题开始。第一题，请仔细听好题。 嗯，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会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参展剧目《认真的重要性》的原作是由著名作家王尔德创作的经典剧目。请问王尔德是德国人吗？ 是吗？ 不要被套路了。 不是。 那他是哪里人？ 不太清楚， 我差点说王尔德姓王啊，中国人啊，北京人，北京人，嗨啊，他是这个英国人啊，我就是那天我们看那个《长靴皇后》的时候，里面也出现了王尔德的一句名言、是吧？就是做你自己吧，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 是的， 嗯，好， 我们今天就跟他互动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他在加班嘛。 哦， 对，考虑一下他的环境， 我们也在加班哎。我们现在也在办公，咱们是一样的啊。 对对对， 来，请听第二题。 该你问了。 能听清楚我们的问题吗？来。 啊，可以可以可以。 请问，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张国荣扮演的角色是叫菊仙吗？ 是吗？ 张国荣吗？ 嗯， 是叫菊仙吗？他演的角色。三二一，回答。 不是。 这是送分题。 哇，那他演的角色叫做 程蝶衣。 我问你了吗？ 替他回答一下。 还带着， 我刚想说是蝶衣。 啊，对，是蝶衣。我说你觉得你带着戏腔出来了。啊、 那菊仙是谁？ 菊仙是谁演的？ 啊，太久了，有点对不上了。 是巩俐演的，好吧？好，我们抓紧时间。你不是说人家在加班吗？还这么多话。来，请听第三题：北京有一座城门，俗称又叫做哈德门。请问这个城门是崇文门吗？三、二， 不是。 哈德门就是崇文门。 听到这个音效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已经失败了，但是没有办法。 是是 是, 是，现在你也不能表现得太沮丧，因为周有同事。 咱们不要像什么街头暗号是说话，有人都这样偷偷摸摸的哈。好吧，答错就答错了。因为在加班也很辛苦了。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鼓励的红包，好吗？应该 好，谢谢。 够你买一个 网红冰激凌，可以的。 我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煎饼，更实在，饭点嘛、啊。 可以买个椰子灰什么的尝一尝。 好吧，谢谢你，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下班快乐，美好的北京的秋天就在我们的身边，娱乐最王牌也在你的耳边。我们欢迎下面一位接入电话的朋友。 Hello， 嗨， 哎，你好， 你好，哎， 你现在不会也在加班吧？ 对，在上班。 那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加班的时候接到了我们的电话。 我觉得有这么多朋友是在办公室听我节目，这个让我很开心啊！ 对对对对对， 会让我心里面平衡不少啊！我们啊，原来你们也没有下班啊？ 不仅是我们一个人在战斗啊！ 请问怎么称呼你？怎么称呼你？ 姓马， 小马啊，马鑫是你是吧？啊，马鑫 啊，对对对， 马鑫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做那个假肢。 啊啊！好，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我一下没听清楚啊，吓我一跳。 是的，其实有一个曾经有个专题，还专门是做过他们这个行业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看，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必要性。 对 啊，好了，我们今天不聊这个你的行业有关于假肢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接下来的这几道题，好吗？ 第一道题是和晚上要吃什么有关系？请问老北京有一道传统的宫廷菜叫做酥燥肉，请问啊，酥燥肉的制作原料是牛肉吗？ 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答对了。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抓紧时间了。传统中医讲望闻问切，或者望闻切问，请问其中的切是指的把脉吗？ 是。 请听第三题，犀牛啊，犀牛啊， 犀牛是一种身材高大的动物，请问犀牛是食草动物吗？ 不是。 它是食草动物，反正酥燥肉它是不吃的。哎， 差一点就那个什么了。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啊？哎，你别说啊，那个小马啊，这个犀牛这道题如果要问我，我可能也会答错。 在办公室里可能有就是很局限于他的想象力，就是不像是下班路上啊可以想象一下奔驰在大草原上的感觉。 对，犀牛就已经在眼前了， 回归自然的感觉。 嗨，好吧，谢谢小马啊，有那个加班快乐啊，然后那个 哎好， 辛苦了，也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再见，拜拜。 哎好，谢谢，再见， 再见。好，今天两位朋友都是在办公室接听的电话。 是，那时候给我们说刚才我们的预热题的答案是什么？ 当然是。 海尔兄弟是智慧老人制造的吗？当然是了。 是，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朋友的回答，包括像于科其实也回答正确了哈，还是今天第三位被选中的朋友，但是两位基本把题都答完了，所以有机会我们再挑选您。 下回见。 不话说智慧老人长什么样，你们自己可以网上搜一搜，反正我是不记得了。 就是有朋友说看到第一集的那海尔兄弟说被智慧老人吓了一跳。 Space. And I've been torturing myself night and day. 今天的答题环节结束了， 是的， 奖金继续累积到明天变成了300现金红包。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题马上抛出了，大家可以做好准备，把手机拿出来关注白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杰，准备好你的对话框了吗？ 今天的题呢大家稍微想一想啊， 准备好也没有用。 对，但是我们可以先提示是跟电视剧有关的， 是的。 好，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接下来我们要放送的这一段前奏只有18秒钟的时间，请你们认真听好这一段前奏，告诉我们它是来自于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 是一个大 IP。 给一个提示，电视剧里面有一个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是 千。 最快发来的以及幸运的朋友获得小红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应该不算难吧？ 我已经看到很多错误答案。 再听一遍，要不然。 这个时候我窃喜的笑了。的确很难， 对，不太容易。但是我们已经做了提示，应该会简单一些。 这个电视剧当中有一个字是千，记得了吗？ 好嘞，把答案发过来就可以了哈。 半夜三更还在找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驾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慌， 我觉得每天最有趣的部分是念那个错误答案，我觉得大家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 对，有人 包括有什么 《延禧攻略》 啊，这个就还好，因为最近的热播剧前段时间啊， 对， 也提到了《千与千寻》 哦，厉害喽！ 就是、提到一个“千”字就想到特别多，还有刚刚挂掉电话的马欣立刻继续参加节目说“锦绣未央”，说了有一千字啊。 对，还有人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千字在哪里？我们说了有一个千字吗？最逗的是我看到的 Sparky 的答案。 怎么了？他是 千手观音。安琪说：“千金归来，一千零一夜。”然后最后回答三字不知道。 这首歌确实很难猜。然后我们刚才本来想说再犹豫一下，是猜电视剧比较好猜呢，还是猜歌名比较好猜？最终还是决定说猜电视剧吧。 来，正确答案应该是 《花千骨》。 嗨，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年轮》。 眼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可惜你从未醒。

最近呢其实看了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然后那个像谢娜和应采儿分享当时他们觉得幸福的过程，比如说谢娜说张杰操纵了无人机什么什么送钻戒之类的，然后应采儿是说陈小春是当时就哭，说陈小春就爱哭，陈丽莎呢就说当时和顾晓东都没有什么求婚的一个过程，拍戏回来第二天就领证了。其实决定结婚呢是人一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形式感到底重不重要呢？这其实让我想起了作家刘瑜他在散文当中写过的一段话。 我年少时对求婚的场景幻想里面就有一个帅哥和我，我们今天爱得肝脑涂地，明天又会恨得鸡飞蛋打，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吵当中，他突然一把抱住我说 加油我吧。 我对这个 MV 式的幻象如此的钟情，以至于忘了在其中插入他掏出一个三克拉大钻戒的情节。如今我三十了，不再充满幻想，什么金门大桥，什么温馨山顶，什么风雨交加，甚至什么三个月工资的钻戒，所需要发生的全部不过是一个男人和我，还有一家三鲜面馆。他抬起油乎乎的嘴说 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嘬了进去，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筹交错，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我的我们的小不点们。 刚才那句话不应该这么说，你刚才说那个抬起油乎的嘴，我应该是抬头这么说， 哈哈，让我去领个证吧。 油腻中年男子是吗？ 其实相比于那些什么钻戒啊、西餐啊、鲜花红毯啊、单膝跪地，这段文字倒是其实我们读过的算是比较平淡的，却感觉很浪漫的求婚。 其实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像是一碗面那样平淡自然的完成了，而这其中呢包含着你对另外一半的最深沉的默契和认定吧。 所以幸福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海誓山盟啊，有可能是褪去那些海誓山盟浮华之后的平淡。 每天会怎样开始没有人能够预知，只要你在路上奔驰，总会有好的故事。我会用我的方式不让泪将你淋湿，看着你熟睡的样子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我想要幸福的日子，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为了你我会坚持。我想要幸福的日子，有人听我全部的心事，感谢你容忍了我的固执，才能把爱酿成诗说给你听。 平平淡淡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啊，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好好爱一个人，然后过平淡的日子，这可能会是很多人的认知。于是今天在我们这段文字之后选播的歌曲是陈明的这首《日子》。 对，当然我们今天打卡图片呢也是有关于《日子》当中的一句歌词。 你们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 对， 收到这张图片转发朋友圈，一周五天打卡有意外惊喜。 看着你熟睡的也多么现实，我想要幸福的日子，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为了你我会坚持。我想要幸福的日子，有人听我全部的心事，感谢你容忍了我的固执，才能把 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为了你我会坚持。我想要幸福的日子，有人听我全部的心事，感谢你容忍了我的固执，才能把爱酿成诗说给你听。 日子，这首歌来自陈明，别忘了来打卡。稍后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轻易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总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来，接下来主播私房歌我们要开始了，大家可能还在感慨刚才的那段文字， 对对对， 以及收到的图片。 嗯、然后我在感慨之余呢，今天要来分别推荐我们就是比较中意的一些歌曲。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是来自苏慧伦一首《秋天的海》，这首歌也是出自她曾经一张专辑很经典的叫做《恋恋真言》当中的一首歌。 嗯， 然后很久很久都被忽略了。然后我觉得还挺有诗情画意的，然后有人觉得说在这个时间段要是听到的话，有点像那个小刚的黄昏的感觉。 哎，反正季节到了嘛。 嗯， 一到十分可以给你啊、 打几分呢？ 对对对，你会觉得你喜欢这首歌有几分，你就打几分啊、 嗯。寂寞的晚上，若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被遗忘时候，它是否存在？选择离开，也否定了爱。从那一天起，我发现自己某部分死了，不想有未来。大海不明白。 副歌简直和黄昏的那个是一模一样， 异曲同工之妙， 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好吧，这首歌现在目前得到的分数平均下来呢，有这个7分， 那还不错了， 还好。 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接下来你要推荐是什么歌？ 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比较温情的歌，是来自 Russian Red 的一首歌曲。当然，它这个名字比较长，不太会读，但是它的寓意是送给一个爱人的，然后寓意是比较美好的。然后顺便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位叫做于科的朋友。因为他刚才分享的那段文字、我觉得还挺幸福和小温馨的。 对，我觉得也是。 嗯，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白杰、艾科，刚才你们提到我的名字了吗？然后坐在副驾驶的老婆肚子里面的宝宝好像已经感应到了。 哎呀， 胎动真的很幸福， 就是你想到那个画面都会觉得很幸福，对不对？ 这首歌送给肚子里的小可爱， 送给你们一家三口。别忘了 也要打分了啊，看看今天我们俩谁的分数会高一些。 好的， 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哎，这首分不高啊。 大家是为了恶整我的吗？ 没有，有故意打一分的，但是其实算上整体包曲也有八分，所以今天一七一八，然后一共是15分。 嗯，效果还不错。 来，现在轮到我来推荐了。 来，你来推荐第一首歌是什么呢？ 特别简单，因为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就是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平淡或者是激情，它到底应该是怎样去配比。我觉得其实人生呢，就是需要一个不断去配比你的比例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不对？你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偶像剧里面。 是的。 当然如果日复一日的平淡让你的生活索然无味的时候，你要试图去创造小小的惊喜。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不变的，就是同样真诚的善良的心，像孩子一样去爱， 永远活在18岁， 这样是最好的嘛。啊，好吧，所以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是这首儿歌，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给个分，1到10分你会给几分呢？ 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路边常常在发的那种，我和你约好养只粘人的小猫和一只大的声痛，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愿意感动孤单不忐忑，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 得到的分数有8分，所以暂时领先艾科啊。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挺幸福的，就是因为在恰好的时候听到了一首恰好喜欢的歌曲，然后回家的时候还有人等着你吃饭，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 真的，平淡当中透出了那种小幸福。希望大家，我觉得我刚想说都有热饭可吃啊，是我想说都会有那样一盏灯是为你亮着的。 是的， 好吧。 如果实在回家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家人等着你吃饭，没有关系，可以点个外卖什么的。 对，或者家里有个海螺姑娘也可以。啊，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还有一首歌。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有人提醒我，不是海螺姑娘，是田螺姑娘啊！嗨， 这一看就没有拥有过。 对，没有见过这到底是什么事物。继续回到主播私房歌，还有最后一首歌我来推荐一下吧。啊，我们刚刚说了半天啊，所谓的爱情人生的大道理，其实过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刚才在探讨说到底柴米油盐酱醋茶啊，或者是到底那些绚丽的灯光啊，玫瑰些香槟，哪个更重要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是。 但是我们总想，或者说每个人都喜欢喜剧的收尾。 嗯， 对。 就刚才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喜欢过日子吗？所谓这个日子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喜欢。对，真的，因为没有不行。 嗯， 对。好吧，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就是一首喜剧收尾的歌曲，它很适合在一个电影欢闹的和朋友聚在一起，或者一对小恋人很甜蜜的依偎着的时候响起的那首歌，然后会有和煦的阳光，或者是夕阳西下的余晖晒在他们的身上，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新和自然。生活就是这样，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做的事儿。 嗯 ，Wherever you go， 对， 是来自你的推荐。 今天的第二首歌，你给多少分？ Back to bed, my pillow beneath your head, repeat the last words I've said. I miss you.Wherever I go, wherever I'll be, oh, I just hope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and that you don't doubt my love and feel lonely.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see, you're not alone, you never will be. Oh, baby, just know, wherever you go is where I'll be.好吧，今天的节目结束了。随着季节的更替，此时此刻窗外已经不是夕阳了，应该已经接近这个华灯初上的那个夜色，已经夜上浓妆的感觉了。 对，现在我们每到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一段文字之后，就会引起我的一番思考。然后就没有生活没有经历到那一步的时候，你无法想象未来你会如何去接纳它。 对，思考归思考，思考完之后还得是美美的吃一顿，这两件事情不耽误啊， 对 吧？ 不要影响自己的大脑，不然如果不吃好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思考。 对，然后就可以听一些像这样子的简单的放松的歌，然后结束这天的工作，走入精彩的夜间啊，好吧。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祝美好的夜晚， 拜 拜， 拜 拜， 明天见啦， 拜拜。Wherever you go is where I'll be. Wherever I go, wherever I'll be.I just hope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and that you don't doubt my love and feel lonely.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see, you're not alone, you never will be. Oh baby, just know, wherever you go is where I'll be. Oh baby, just know, wherever you go is where I'll be.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9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大领奥莱。 晨光能唤醒感业人的身体，